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 98.2，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 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 98.2，年轻人，欢迎归队。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18:03，欢迎您继续守候在 FM 982挑战新歌声节目，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欢迎杨帅回归哈、嗯！让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宝宝们，欢迎火姐来了，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韩火火， 哎， 好美的， 是火姐今天的这个装扮来了之后，而且抱着吉他一看就是一个很不好惹的样子，是那待会儿也会要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哎，火姐的来头真的是不小哦， 对啊， 是那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想请火姐自己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对对对对对，赶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自己介绍自己会害羞、 哦、啊，没关系，你负责介绍自己，我们俩负责捧你。 对对对对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尊重艺术，热爱唱歌，喜欢创作。然后， 哎，喜欢创作， 对 对， 对， 喜欢弹琴，想用音乐传递爱的喜悦的嘉宾韩火火的了。 对对对。 那今天应该也有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吧？ 啊，会带来一首不是特别成熟的作品。 嗯，待会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那我们就还是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先声夺人， 先让火火用一首歌曲征服大家的耳朵。 是的。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嘉宾韩火火给大家送出今天的第一首歌 啊。第一首歌其实是一首诉说梦想的吧，可以这么说， 诉说梦想的，诉说梦想的歌曲那么多，名字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造梦的时代吧，然后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一个用不尽的力气，然后以及呢，就花不完的运气。然后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 不仅仅是成为我们只是做梦的梦，而是希望通过我们努力能够实现的梦想。 哇，好励志的一段讲述啊。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火火，来给我们弹唱改编 Jazz 版的《外面的世界》。 好的。 是刚刚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呢，我有尝试把话筒呢稍微搬一搬，想让大家看到火火在弹琴的手，好羡慕啊！这时候就特别想跟我爸妈喊话，为什么小的时候不教我学一门乐器？感觉长大缺少了一个营生的手段， 真的特别有魅力啊！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给我们说了很多，包括火火自己对这首歌的一些理解，怎么想到去改编一个这样欢快版的《外面的世界》呢？因为通常齐秦大哥唱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出来混好苦啊， 好想哭， 外面的世界好惨呐、 啊。对啊， 其实听你唱就觉得外面世界其实还蛮好的。 对，其实我的状态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也是北漂嘛，对吧？北漂，我觉得给北漂人就应该是积极、阳光、向上、健康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就改编了一个这样子的。 是的，大家都是为了梦想来北京奋斗的、 哎、 所以一定要充满正能量，不能还没来就觉得啊北京好难混啊，对，好苦啊，就这个就不行的，所以应该要啊，我觉得这个版本还是非常有 哎，我们值得小小的剪辑一下、 啊、 我们的九八二模视频也希望大家关注，今天火火的这一版、外面的世界就、我觉得会传起来， 我觉得今天是不是又很难选了。 对，因为通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就是这些精彩的表现哈，我们会剪成1到3分钟的这个短视频，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去推、所以今天哎呀，火火一开始这个表现就让我们很难抉择，接下来的两首也很值得期待。刚刚说了，火火说自己是一名北漂，当然出来混嘛、总是有很多的故事。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火火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音乐经历吧，我们进入今天的魔音秀。 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您可以在北京地区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再次欢迎火姐来了， 欢迎欢迎。 是，然后火姐故事比较多哈，但是通常像这样的唱歌的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通常总是有参加过一到两个选秀节目的嘛。 哎，讲一讲这个经历。 哎，那我们这边还有照片呢。 哎呀， 有图为证。哎，精英网是湖南卫视的比赛吗？ 哎，对对对，湖南卫视的。 那这是哪个比赛呀？ 是快乐女声吧。 哇，快乐女声。 快乐女声，哇。其实火姐自己不好意思，但其实是进入到了全国100强，很不错的一个名次。 好厉害啊。 对，非常不错的一个名次。 因为那时候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然后也导演组当时发现了，就是但因为我爱上传视频嘛，分享我的音乐心情，在网上，然后导演联系到我，哎，姑姑你来参加吧。我 哦，所以不是自己去报名的，是导演联系你的。 对，我没有。 看看人家这待遇。 没有，不是。然后我就去了，哎，认识了很多，其实比赛还蛮有趣的。主要是认识了很多 重在过程是吧？ 对对， 就不仅是比赛，而且在比赛的现场可以结交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说的特别好。 是的，哎，那就是火火之前好像还参加过《花儿朵朵》是吗？ 那是在就是 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那是什么？就是在参加完《快乐女声》之后，然后正好第二年，哎，导演组又来找我。我你特别适合，你 是同一个团队做的 啊？不是同一个团队， 不是吗？ 就是两波导演都是。我们参加比赛是心心念念的去填个表，哎呀，能不能晋级啊？原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导演组自己打电话call的选手啊！以后这种比赛再也不想参加了。 别说是我说的， 内幕， 没有啦，开个玩笑。那之前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另外一位嘉宾，他也是同时参加过《超女》和《花儿朵朵》，而且也是西安唱曲的，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年。 是谁？ 宋敏，你认识吗？ 哦。 认识吗？ 真认识。 所以你看，喜欢唱歌的朋友都在我们 FM 九八二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相遇了。是，宋敏那天唱的也很不错哦。我就只把话说到这里。 是，其实，在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评委嘛，有没有一些就是对你比较看好、比较喜欢你的评委呢？ 之前其实海选的时候，就是在花儿朵朵海选的时候，因为我是直接拿晋级卡， 直接 pass 卡晋级。 那个是叫什么来着？爱新觉罗·启迪，我不知道你们。 啊，我知道， 就特别毒舌的一个。 啊， 当时我也是，因为我参加，我不用伴奏，我都是用吉他，确实是我的歌声，或者是我的想法。 是。 然后他就特别喜欢，然后一个是他，还有一个是我记得特别深刻，就是包晓松老师。 哎，两个都是偏那种。 这两个都是 毒 舌评委好吗？能让他们认可还蛮难的。 因为主要当时我也是自己唱原创嘛，当时是这样。 哎，当时是哪一首原创啊？ 当时我唱的是什么？当时唱了一个， 你看说唱就唱，这就是我们节目。 我想想啊，这个。那个歌我就想了一半，那时候特别不成熟，那时候哎，我刚写的，就那天晚上参加比赛的前一个晚上，我说 临时即兴， 对。 雪树的上面是白云朵和蓝天。熙熙攘攘却听不见，风微微吹着海面，是蓝蓝花和白天。熙熙攘攘却听不见，原来有些在做梦了好几遍。你说你会多见一面，原来又是在做梦，梦了好几遍。你说你会跟我见一面， 哎， 好听哎，这哪是一首不成熟的作品啊， 和刚刚的那个 好像我们今天嘉宾的最大特点就是谦虚。 对对对，和刚刚那首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低吟浅唱版的。 对对对，我更喜欢这种风格。 因为这个歌其实是有故事的。 哎，来了来了，讲一讲呗。哎， 那我们就把第三个板块提前一下吧。 对对对，有故事的好同学说出你的故事。 因为这首歌是什么样子的啊，这首歌当时我为什么在写这首歌，写这首歌就因为当时哎，跟之前跟网上一个男生，因为他弹琴弹得特别好，我俩特别志同道合。 哎， 其实我说实话， 才华相互吸引， 所以害羞了可还行。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他弹琴弹得太好了嘛，然后琴特弹特别好，然后我们俩是相遇在网络嘛。 哦，网友。 我觉得哎呀，应该，然后他也写了一首歌给我，然后我觉得哎呀，应该 我一首歌给他。哎，有没有那种古人的？我赋诗一首，杨帅君。今日与君怎么？然后你再回我一封。 怎么有文化有才的人都这样啊？ 我就感觉没有办法，如果不懂情不懂音乐的话， 啊， 都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朋友。 对啊，所以我单身嘛。 啊，是这样。但其实火火平常也参加过很多的音乐的活动，对吗？ 哎，对的。 而且还跟很多音乐圈里面的人都是朋友。比如说好妹妹乐队。 哎，好妹妹 乐队是好朋友。因为我们之前怎么认识的，也是因为优酷吧，因为优酷，然后我们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正好他当时写了一首歌叫《一个人的北京》。哎呦，太好听了啊。因为太好听了，所以呢我们俩就还有一个小后，然后秦昊好妹乐队，他们当然他们还不是特别火当时，然后呢我们就在一起然后弹琴， 一起创作， 弹琴， 一起聊音乐。 啊，我说这首歌写的真好，因为特别简单。我说怎么 喝酒吃串儿， 对， 深夜食堂。 然后哎，我说这写的真好，我就问他怎么那个啥，因为他们琴反正不是说是那么溜啊。 对对对 对, 对， 我也发现了。 啊，但是呢，但是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都很入人心。 是的， 就 是的，对。 能唱一唱好朋友的歌曲吗？ 好朋友的，我想想啊， 比如。 这个 青城山下白素贞， 那么多首歌你天天记得这一首出难题。然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火姐呢，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哎呀，所以通常有这样厉害的人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大家都会踊跃的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开始点歌。今天我们也放开这个权限哈，当然点了唱不唱两说。但除了包括像比如说给这个好妹妹乐队，还有包括也跟李健的吉他手还有阿四乐队的鼓手做过一场演唱会是吗？ 对，当时我们是在一起也是做一个活动，然后李健的吉他手他弹的也特别好，然后他为了是应衬我，然后他就当我的吉他手，然后我的鼓手也是 甘当绿叶。 对，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做了一期自己的个人演唱会是吗？ 对对对，是。 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应该是2年前吧。其实我做了两场，一场是当时在家乡，因为我是兰州人。 哦， 在家乡做了一场圣诞的一个演唱会。 嗯， 然后我觉得来北京了应该做一场自己的演唱会。这样子 是。哎，那演唱会上有弹自己的原创的曲目吗？ 当时没有，因为我觉得都不成熟。 那我觉得机会那肯定是留给我们节目的。 对呀，啊，刚刚已经就是说了，就是不成熟的我都觉得已经 很棒了。而且昨天火火在跟我对的时候说他写过一首还歌名就很有意思的歌曲，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哦，那首歌5年前写的吧， 很久很久以前。 那首歌叫做《文艺女青年压力好大》。 文艺女青年压力好大 是说的自己吗？ 对，真的是说自己。那时候二十几岁啊，那时候 也就18岁吧，应该 18岁。 对对对， 5年以前嘛，18岁。 对对对， 然后写了一首《文艺女青年压力好大》。 对对对， 光听这个歌名作为文艺女青年，我就很想听听它是怎样的一首歌曲了。 文艺女青年这本来之前我是打算要唱的，最后呢我觉得哎呀这首歌还是不要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文艺女青年压力好大》就给人就 负能量吗？ 负能量有点足。其实我是想把一首就是正能量的自己写的那首。 哎，介绍一下呀。 叫做《在路上》。 在路上。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请火火给我们带来他自己的原创作品。 对的， 在路上。 然后其实这首歌是有怎么说呢，有我另外的几个朋友然后一起来完成的，然后不是说我一个人。但这首歌呢非常的积极向上，我希望呢所有有梦想的人都能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所以呢人是一定要有梦想的，然后不管是 成功或者是不成功，但是我们 不然跟咸鱼有什么两样、 啊、没错，我们既然选择了我们的梦想，我觉得哎，再苦难再难，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是，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火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在路上。 666666666，中间又是忍不住的想让大家看到火姐自己弹吉他的时候那个手啊，真的甩得跟花儿一样。 我觉得歌词写的也很好， 是在路上也诠释了这个非常励志的主题，非常正能量，让大家一起来追逐梦想。 是的， 哎，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火姐吧，而且连唱了几首歌曲了，有一点点累。今天火姐来了之后，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支 MV， 是的， 自己很喜欢的乐队，同样也是吉他弹的666。 介绍一下。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英伦乐队，叫做酷儿乐队。 我也很喜欢， 特别棒。对对对，真是棒。 那今天带来的这支 MV 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 Viva La Vida， 然后它的其实它是一个法，就是法语的意思，就是翻译过来是生命之歌。 是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 Coldplay 的这首 Viva La Vida。火姐刚跟我们说，这个 Coldplay 的这个旋律一起来，哎呀，这个吉他就你让人觉得特别的喜欢。 是啊， 什么时候开始弹吉他的呢？ 我其实初中吧，初中就开始弹，因为我最初我是弹键盘、弹钢琴的。 哇、哦， 都精通啊！所以说，其实如果加上现在这个打开一个笔记本的话，自己可以整个完成编曲。 对，也自己也有自己，比如自己写的歌，就可以自己先编一个 demo 出来。 哦， 那平常自己在家里搞创作比较多呢，还是出去参加一些活动比较多呢？ 应该两者都有，但是参加活动也比较多吧。 比如说会参加哪一系列呢？ 什么类型的活动呢？ 就是 进剧组。 哎，进剧组也有。 进剧组干嘛？演戏吗？ 你猜。 演戏吗？ 因为在想说，歌手进剧组应该原声带这个东西应该不用在剧组现场去唱，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应该就是演戏吧，演一位歌手，这样比较合理。 演自己吗？ 就是演了。其实之前还对，其实对于就是演员这样子这种职业啊，特别感兴趣。 哎， 正好我好多朋友都是演员， 嗯， 然后就把我推荐给导演。哎，导演说，哎，你也挺符合哪个角色，然后就尝试了一下。 火姐平常还是有很多活动的，包括呢，还有山东卫视的《我是传奇》。 哎，这个节目我知道，去参加了。 还有，这是前面的这位女演员，我们应该比较熟悉，这是车晓。 对， 在后面弹琴的这位就是火姐了。 对对对， 是，这是车晓的一个什么活动呢？ 这是车晓，这也是其中一个戏里头的。 哦，就是 张嘉译跟车晓一起演 啊，就在戏里面，然后火姐在后面 是就是在戏里， 就是现场给她弹琴， 就是你 直接录的。 你去演戏也要拍的，也是一些和音乐有关的一些角色、歌手。 这是一个，然后。剩下的就不是了、 哦、 就是总之我们是一个很多元的，各路都会走的， 乐器也会很多种，然后戏路也很广。 没有了。是的。哎，那我们节目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大家还是想要听火姐继续唱歌， 还想听。 但是刚刚火姐也说了，故事非常多嘛，所以除了刚刚讲的那一段以情会友的故事，我们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正题，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之声。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在短短的这段时间，我们火姐扮上了一个新的乐器，除了刚刚提到了她自己会键盘、会弹吉他之外、现在的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什么？ 介绍一下。 哎，大家知道吗？大家先猜一下吧。大家如果知道，可以在公屏上、 哎，是跟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互动一下。 对， 感觉像一个少数民族的乐器，前面还凸出来一点点。哎呀，快揭晓吧。 好吧。我准备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乐器啊特别好， 大家都说不认识。 这个乐器特别好玩，而且任何人只要会不会唱歌或者是五音全不全的人都可以诠释得了。 感觉我可以试一下了， 5分钟就可以会的乐器 啊！待会儿下了节目不要走， 不要走，决战到天亮。 期待一下啊！ 这个乐器叫做卡祖笛，然后 卡祖笛， 我感觉听过是不是？好萌的声音啊！ 这个声音是可爱的， 这个真的是好可爱的东西。 嗯，那接下来要配合着这个卡祖笛 和吉他 给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曲是 叫做《别找我麻烦》， 还有谭雅的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曲。 那就先来听音乐喽， 时间交给火姐。 我还走开。 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找我麻烦， 胡杰带来的这个卡祖笛的这个声音，从我们电台的这个电波过滤过去之后，听到确实感觉萌萌哒， 萌萌哒。 不过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再跟胡杰长聊了。希望胡杰下一次可以再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 必须来，必须来，必须来。 再带一些，我还是很坚持的想听那个文艺女青年之歌。 对对对，嗯。 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接着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谭雅的歌曲《被驯服的象》，拜拜， 拜拜。 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轻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条路带我走向征服。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屈辱。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 在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